大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爱家广播，中波927千赫，有线调频92.7兆赫。 风霜雨雪早知道，爱家气象。 听众朋友来给您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将逐渐转为高气压控制，虽然比较弱，但是空气的下沉运动会让天空逐渐转晴，空气质量也会转得好一些。由于湿度大，早晨能见度比较差，开车朋友注意减速慢行。具体预报是这样的，白天阴转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6度。这是我们这段时间的天气预报。 早早起呀，去拿我的收音机，健康喜来乐，健康喜来乐。不听早饭我吃不下去，早饭我就是吃不下去。啊妈妈，你我儿老吃什么早饭呢？啊姥姥，你我儿老吃炸酱捞面吧。那是你来做呢，还是我来做呢？我就来做，我就来做，做个健康的喜来乐。快调到中波927。爱家广播的频率，健康喜来乐，健康喜来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做个健康的喜来乐， 健康喜来乐。 我们祝愿您快快乐乐的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这里是中波927北京爱家广播，欢迎您收听健康喜来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乔。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编辑李哥啊。直播开始了，您又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替您找专家咨询，请您给我们打热线发短信，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把您的问题来告诉我们。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5150099 65150099，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0628821927 10628821927。或者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想听的歌，想点的歌，想要送出去的祝福，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短信和热线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对，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编辑的这些内容。健康新知道有这样一些信息，说研究讲啊，全球有1/3的人营养失衡。 还有一项研究说10分钟会打造优质午睡。 哎，午睡其实在这天我发现还是很有必要的。 没错。 还有一个研究叫小心久坐不动容易伤肝。原来说我伤肺伤心。 伤心啊。 伤肝。都伤， 这心肝脾肺肾都伤。 那这是我们将在健康新知道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健康信息，是吧？说完这个，将是我们今天的 养心故事。今天的养心故事是 给大家讲找保姆的故事。 呵，您看过原来有一电视剧叫《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吗？ 还 有印象吗？ 这个我没看过，但是我看过更早的一部讲保姆的电影 儿。哦， 好像就叫保姆。那是讲，因为那时候很少有家庭有保姆，你知道吧？ 啊，对呀、啊，那都是有钱人家庭的。 哎，对，但是您不好说他一定有钱啊。在那个时候，那个三个家庭三个保姆在一块儿，哎，他们的生活经历那是最早比你看的那个要早得多的一部讲保姆的电影。 一下您就暴露了年龄了哈。 是，我早就暴露了。 好，这是今天的故事是吧？ 是。然后呢是4469姚女士点的 那个阿宝唱的兰花花。 兰花花、 嗯、哎对。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下半段呢是我们的天天养生，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 吃辣椒。 哎，吃辣椒，那这个有研究，有相关的研究， 嗯， 说这个吃辣椒的人呢可能更容易 长寿。哎 哦，好家伙，不得了。嗯，哎，讲完这个将是我们的健康问答，回答昨天节目里听众提出的健康问题。 嗯， 好吧，你有什么问题打热线发短信告诉我们，我们呢先来说今天的 健康新知道。 健康新知道， 来，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健康新知道啊。三分之一，全球三分之一的人营养失衡，怎么个失衡法啊？我看看，说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啊，日前在伦敦就指出，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处在营养失衡状态，营养失衡问题遍布各个国家。哇，那么厉害 啊！参与研究的专家又说了，说人们一般认为只有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人才有营养失衡的问题，可是营养失衡正在以各种形式遍布世界各地，贫穷和富裕的国家都受到了影响。营养失衡呢，实际上就是指营养极端缺乏或者是营养过剩并存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儿童发育迟缓和体重不足的问题依旧严重，全世界超过 1.6 亿的5岁以下儿童生长发育迟缓，超过5000万儿童体重低下， 45% 的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都与营养不良有关。 同时呢，另外有一种形式的营养失衡，那就是成人肥胖症也越发常见了。2010年到2014年，肥胖症的发病率在每一个国家都是呈上升趋势的，而全球范围内每12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二型糖尿病。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一位高级研究员表示，这个营养失衡啊，不仅会危害个人生命，也会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经费短缺啊，技术不足啊，还有政治压力等原因啊，很多国家在克服营养失衡方面还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啊。不过他也讲一个问题，说在中国这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 嗯，在克服营养失衡的问题上，政府、商业机构、捐赠方、民间组织以及普通民众应该加强合作，从设定目标、做出承诺，到互相协同明确路径，再到资金筹集和数据收集，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在其中尤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嗯，以前我们讲到营养的时候经常讲营养不良， 嗯， 跟不上。现在我们在我们这儿尤其的不讲营养不良，我们讲失衡。哎，我觉得失衡这个词跟我们这个像大城市里的情况更贴切一些。 对，尤其是孩子哈， 是 爱吃的，他就吃的每天都吃，他都吃不腻。不爱吃的呢，一口都不吃。 以前嘛，啊，说孩子还有两种体型，嗯，一种叫豆芽菜体型， 哎， 一种叫小胖墩儿体型， 嗯啊。对对对。 现在这两年我听豆芽菜 越来越少了， 听不到了啊，嗯！现在就剩小方堆了， 嗯， 所以这也是营养失衡的一种表现啊，我们都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啊，嗯。啊，这天到了中午，可能很多人都会愈发的犯困， 对， 啊，这个秋天嘛。秋天是什么？ 秋乏。 秋乏嘛，是不是，嗯，啊？那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事情啊，说仅仅午睡十分钟，就能够使人保持至少两小时以上的精神活跃；午睡30分钟能提高警觉性，防止不安全驾驶，效果比咖啡还好。嗯，美国的一位心理学还有睡眠的一位专家，他们就总结了一些个方法，帮助我们有一个很完美的这么一个午休。 嗯， 都包括些什么呢？ 第一件事儿要注意的就是午睡时间是因人而异的。 对， 它主要取决于你早上几点起。就比如说你习惯于早上5点钟就早起的人，那你就应该在下午1点钟午睡。午后打盹呢，这是人类天性的一个部分。因此，如果您想要午睡，那您就尽量早点睡，强打精神、强撑着呀，这都没有任何意义。 嗯，还要说午睡10到20分钟就挺好。说有学者对不同时长午睡的效果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呢，对大多数而言，午睡10到20分钟的效果是最好的。如果时间长了，会导致醒了以后大脑迟钝。 嗯， 那很多人就说了，我怎么知道我睡10到20分钟我就起来呢？ 嗯， 对吧？我一睡我就1个小时起。那您这睡前呀，设一个闹钟， 哎， 这样呢对睡个好午觉是很关键的。因为很多人都担心我会不会睡过头啊，结果呢你就很难入睡。而你提前设定好了闹钟呢，你就完全没有这个顾虑，还能很快入睡。 对，还有一个办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叫听着所谓叫白噪音。 怎么还，那难道有黑噪音？ 噪音是听的，怎么还会有颜色 啊？ 哎，但是我们听一听啊，说为了一个完美的午睡，应该找一个相对黑暗和安静的场所。如果必要的话，你可以戴眼罩，可以戴耳塞，这样它不就黑暗，它不就安静了吗？ 嗯。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利用白噪音。什么叫白噪音呢？ 对呀，什么意思？ 就是一些个自然声音，譬如说 鸟叫， 哎，海浪声，甚至风声。 哦。 哎，就这些完全源自于大自然，而不是人为造作出来的声音。 嗯。 白噪声，哎。哎，说你可以用这种声音来帮助你睡好觉。 原来是这样。 是。 还有就是睡前喝一杯咖啡。您不用担心咖啡会让您睡不着。事实上啊，这咖啡因需要20分钟才能够起效。所以说您午睡前喝一杯咖啡，醒来的时候正好这咖啡因呢就开始发挥它的提神功效了。这个时候您又醒了啊，这功效呢又开始了，一定会让您感觉到加倍的神清气爽。 加倍神清气爽。那还有就是先午睡再熬夜，这话怎么讲啊？说尽管熬夜对身体健康不利，但有的时候不得不熬夜，这种情况下可以，哎，通过提前睡个午觉来补充睡眠。研究人发现啊，午睡2小时以上能使人保持精神饱满24小时以上，提前午睡比熬夜后午睡缓解缺觉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嗯。 但是要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失眠的人您是不适合午睡的哈。纽约市睡眠医生组织创始人啊，这个临床心理学家就说了，如果一个人晚上睡眠是有障碍的，比如说入睡困难呀，晚上长时间清醒啊，这样的人就绝对不能午睡，否则呢会加重失眠。 对，所以那个觉得努力攒到一块儿睡。如果你晚上老不能好好睡的话，你中午就更不要睡。 对， 哎，攒到晚上，让晚上 睡个大的， 睡得更踏实。 嗯 啊，这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关于午睡怎么睡得更好的一组研究。好，下面我们再来讲一个和久坐不动相关的一个研究。说众所周知啊，久坐不动容易惹出各种病，但是您相信吗？说坐得太久还会引起肝病。 而且这是韩国的一项研究哈。这项新研究发现，那些每天坐10个小时的人，他比每天坐少于5个小时的人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呢要高 9%。即使是对于那些 BMI 小于23、体重指数正常的人来说，这个结果仍然是成立的。 研究还发现啊，非酒精性脂肪肝与锻炼之间的联系。研究者表示，积极参加运动能够降低 20% 的风险，但是运动呢不应是弥补久坐后的影响，而应该是取代久坐不动。 研究人员目前还不清楚这久坐是怎么影响到肝脏的，不过其他的健康问题呢不太可能会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因为这项研究的研究对象是13多万名平均年龄为40岁身体健康的韩国人。 近年来啊，久坐于电视或电脑前的人群大幅度增加，而非酒精性脂肪肝会导致肝脏肿大和损伤，那该怎么避免坐以待毙呢？哎呀，真是坐以待毙 啊。专家就建议了，每周应该进行150分钟的适度运动，或者就是每天要走1万步。 那这又是讲了一个久坐不动伤身的研究啊。我们现在讲了伤心伤肺又伤肝。 对， 这就是久坐的危害。但是现在你说，哎呀，这真也是个矛盾啊。原来有一个医院的大夫就跟我说他其实他需要看病，为什么？他就觉得他的消化不好，他是一个心内科的一个大夫，他觉得自己消化不好，应该去看看消化内科，对吧？其实他守着医院呢，他说他都去不了。 为什么去不了啊？ 忙。 啊，没时间。 只要一去就是干自己那点事儿，哎呀，他就发现也真的是很难，想要这么理想的来安排时间啊，总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嗯， 那这个矛盾到底该怎么克服呢？嗯，真是需要我们很好的想一想啊。那以上听众朋友是我们在今天的第一个栏目《健康新知道》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研究的发现和信息。 嗯 啊，您自己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是请您给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打热线发短信，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替您找专家咨询。然后呢，今天是周五啊， 对对对 啊，那么今天的问题我们是要在下周一来回复的。回复这些问题，在您养生保健防病治病方面提供一些个建议和支持，是吧？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5150099 65150099，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0628821927 10628821927。 是，好，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来讲今天的 养心故事。 养心故事。 来讲我们今天的养心故事，是不是？ 对啊。 讲一个什么？找保姆的故事。 找保姆。 大家有没有找保姆的这种经验呢？是好找呢，还是不好找呢？哎呀，要说起来，现在找一好的也不太容易。 真不好找吧？我觉得，因为这最近老看见身边有朋友圈哈，大家在那儿说，找一个靠谱的保姆求推荐。你看，如果要是好找的话，大家不会对吧？就互相这求助了都。 是是是，哎，你就甭说别的，就说这个照顾刚出生的小孩，这叫月嫂是吧？ 对。 啊，在我们家孩子出生那年也找过，绝对不像现在那么费劲，那么费劲，而且价格还高。 对呀，现在多贵呀！ 是，那我们来讲这么一个故事吧。那找保姆的一个故事，说当年啊，这还不是现在这么紧俏的时候。当年，有为这些个务工人员啊提供机会的地方叫什么呀？叫家政服务中心大厅，对吧？ 对。 那么谁想找这个给人当保姆这个活儿，你可以在这等着。那么有人有这种需求，可以到这里来，你们可以双方见面，对不对？你看人家看中谁，哎，那你就等于是有了这份工作，对不对啊？啊，那个时候啊，这个是个买方市场，那么如果有这样的雇主是比较抢手的，雇主是比较抢手 哦， 如果一个雇主去的话，会有一帮想从事这个工作的人上来啊，你演我一女，推荐自己、推销自己，现在都说是不是？那么谁看好了谁走啊？说有一天，这样一个家政服务中心就来了这么一个中年的一位雇主就进来了，说需要找一个这样的保姆啊，哗啦，有好几个人把他给围上了，那当然这个需要问一些情况，是不是？ 对呀，了解一下基本情况。 对，那你照去干，到底是干点什么？家务活啊，还是有别的一些什么特殊的服务需要，对吧？都要问一问啊。那么这位就说了，说我们家有一个情况，就是老人卧病在床，白天啊，这都得上班，没法照顾，是不是啊？所以就需要一个，首先是说能够看护老人的这么一个，有护理职责的这么一个人。这帮人说行，照顾老人行，去都去，好，大家都要去。那这个时候雇主又说了，说哎呀，是我有一些问题，我得跟你们说清楚啊。老人呢确实是岁数大了啊，他什么也干不了啊，你们去了的话呢，首先你这个做饭啊，因为白天没有人给做饭啊。 对呀，对呀。 啊，你们得能给他做饭。而且他躺在床上下不来，还得负责端屎端尿 啊。 翻身那就没得说了，端屎端尿这也是一个啊，这都是孩子应该说在床边伺候的内容，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哎呀，这雇主越说越觉得很难，你知道吧？他都觉得找个人很难。什么呀？老人岁数大了，有病啊，长期卧床不能动啊，便秘。便秘，这便秘不行啊，对不对？你就有要干一件事儿，你得帮他掏。原来我接触过一个，就是在社区服务当中做得非常好，现在应该也是一个中年人了。他就讲过，原来他刚开始从事家政服务的时候，他是一男的呢，还是他就干过这种工作。那么这位雇主也是说， 老人这种情况， 嗯， 所以这个也是你要干的一件事情， 嗯， 听完这活儿，说大部分人都不干了， 哗啦就都走一片哈， 摇摇头，摆摆手，你就转身闪啊，说只有一个啊，瘦瘦小小这么一个啊，声音也很柔和，不像刚才那些的那么激昂啊， 嗯， 我去吧，就这么仨字儿，去吧， 嗯嗯， 啊，那是啊，别人都不去，可不也就只能他去了吗？ 嗯， 那可是他是去了，他是得到这功，但是在同样他这些人里，就有些人开始议论， 嗯， 甚至是这种议论就是嘲笑， 嗯， 说你看看他啊，什么都干， 哦， 啊，什么都干，那说哎呀，我真的他真就是什么都干， 嗯， 说别人不干的那个，这特不忍心下手的事，他都能干， 这脏活累活都挑， 啊，所以他在这里边就有一种嘲笑在里边， 嗯， 有人就笑啊，我们都看不上的活他干啊，那么当然了，这仨亲俩后的啊，有跟这位好的。就跟他说你看呢，他们都这么说你呢， 嗯， 这话多难听啊， 嗯， 啊，你算了吧，你不要去了， 嗯 嗯，那这位就说，哎呀，你管他们说什么呢，对不对？啊，我只要去，啊，我觉得我就是有价值的， 嗯， 他们不说我干这点事儿又脏又累没价值吗？ 嗯， 我觉得不是那样的，我说我只要干了我就有价值，哎，所以也没有听朋友劝， 嗯， 也没有听其他人的这个嘲讽， 就去了， 办了手续。就跟着人家走了啊。那么这个故事讲的一个核心就是什么？当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你干，别人不能干的事情你干，哎，你就比别人 有 更高一重的价值。 嗯， 你想是不是？ 就是啊。 嗯，当然了，话说回来了，我觉得我们社会也应该看重这种价值。 嗯， 重视这种价值。 我觉得这果然是一个故事，它还缺一个结尾。 那， 这要是个电视剧，肯定是有一个完美的大结局。 那你可以写一出， 就是什么他辛勤的，然后到了这个地方工作呀，然后之后 你还可以自编自导自演吗？ 对，老人逐渐的好转呀，是吧？也能走了，然后以之后他的照顾的活不需要干那么多了。 是，然后老人把所有的遗产都给他，然后他就开始跟老人的孩子打官司。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想问题呢？是不是啊？ 是是是， 这编剧就编歪了，是吧？啊，我们都希望有好的结局。 没错，嗯。 好，那听完这个故事啊，下边我们来听首歌，嗯。 4469姚女士点的蓝花花。 嗯， 倾斜

爱家广播迷你音乐生活剧，人人好爱范美丽。 老公，你回家就翻报纸，都不跟人家聊聊你们单位里的事儿。 哎呀，美丽，一个大男人有那么八卦吗？ 哎，不过今天真的很好笑。我们单位王老虎买了一只鹦鹉，结果那鹦鹉啊老说脏话，老虎怎么教他都改不了。王老虎一生气，就给他扔冰箱里了。 啊！ 过了一会儿，就听见鹦鹉在里边说：“很抱歉，主人，我惹您生气了。以前是我不对，全是我的错。我决定痛改前非，再不说脏话了。希望你能原谅我。啊，主人，我能问问，冰箱里的这只鸡，它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迷你音乐生活剧，人人好爱范美丽，声音出演以下好奇，爱家广播逢半点播出。 爱家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喜来乐。 中波九二七，北京爱家广播，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 健康喜来乐。 下半段节目开始了啊，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抓紧时间打热线发短信来告诉我们。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651-5-0099,651-5-0099,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 1062-8821-927,1062-8821-927。 是。那听众朋友，这下半段节目天天养生呢，我们来说一说一个研究发现，来自于哈佛大学的研究，说爱吃辣椒的人可能更容易长寿哦。 嗯， 但是最后这个文章也是说啊，话虽是这么说，就算有研究支持，辣椒这东西也不是谁都适合吃的。 对啊，这有的人吃完之后上火，上多厉害呢。 我们必须把这话先搁在前边，是吧？ 对。 然后我们在健康问答当中回答昨天节目里听众提出的健康问题。 嗯， 对吧？啊，听众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问我们呢，来说今天的 天天养生。 天天养生， 天天养生。 天天养生，我们来讲讲辣椒啊。其实这天不提倡大家吃更多辣椒。 对，本来就燥嘛。 燥，对。哈佛大学有个研究表明啊，爱吃辣椒的人可能更容易长寿。怎么说呢？研究人员对50万，你别说，不是别人，就咱们自己的国人，进行了调查，发现每周吃这么一到两次辛辣食物的人，与不吃辣的人相比，整体的死亡风险会减少 10%。每周吃三天或者是吃七天，就是天天吃，死亡率下降 14%、常吃辣椒的人死于像癌症啊、心脏病啊、呼吸道疾病的几率也低于不常吃辣的人。 这研究结果的公布呢，就引发了人们对辣椒价值的广泛关注。有网友就说了，原来身边就有如此低成本的长生不老药啊，那赶紧去买吧。说吃辣更长寿有什么根据啊？食用辣椒对身体有什么特殊功效吗？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常吃辣椒呢？ 嗯， 所以就有媒体记者就采访过多位食品与营养专家，来告诉我们了一些到底吃辣椒的秘密在哪儿呢？ 嗯，哎，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就首先是说吃辣椒有助于长寿这个研究的研究者，是不是来自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他就说呢，科学界已经对辛辣食品的好处有了一些了解，此前呢主要依据的是动物研究和非常小范围的人体研究。 而这一次吃辣研究的研究对象呢，是近50万名中国人，年龄是在35到79岁之间的，来自中国10个不同地域。研究人员对其中一半人呢的跟踪时间也是平均长达了 7.2 年，考虑他的年龄啊、婚姻啊、教育、体力、家族史、日常饮食以及吃哪种辣、吃辣的频率是什么。 后来就发现，和每周食用辛辣食品不足一次的人群相比，如果你每周吃一两次，死亡风险低 10%， 大量增加摄入量则不会带来明显的效果。如果每周有3到7天吃，那么死亡风险 是比不吃辣的人要低 14% 的。 研究人员认为呢，这项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目前仍然需要通过更多的实验呢，才能够搞清楚辣椒这种保护作用的一个原理。另外呢，也有人说啊，说现在还不能够完全证明死亡风险降低就是这些辛辣食品造成的，所以呢，后续仍然会研究吃辣对改善健康、降低死亡率是否有直接关系。英国开放大学的一位应用统计学教授他就说了，吃辣可能与中国人的烹调啊饮食习惯是有关的。 所以呢，吃是对的，还可以还需要正确的吃啊。辣椒也讲究正确吃法，专家表示辣椒的保健效果离不开正确的食用方法，建议在食用辣椒的时候减少油脂的摄入，将更加有利于辣椒发挥它的什么保健功效。 我们的中山大学预防医学研究所的专家也说了，说新鲜辣椒是个好东西，它富含维 C， 但是配合什么吃是非常关键的。建议吃新鲜辣椒呢，尽量不要那种添加过多的添加剂呀、还有油啊、还有盐呀、等等。也就是说吃新鲜辣椒，您要吃那个罐头里的那个辣椒酱，是吧，您都加工过了，添加过油和盐的， 对， 就没有这新鲜辣椒的效果好了， 或者说它还有其他的不好的效果。 辣 椒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所在的环境，一些干燥地区并不太适合大量的吃这个东西。辣椒如果搭配这个油炸熏烤，很难达到像降血脂啊还有抗肥胖的作用。很多专家就建议，鉴于辣椒助长寿这个东西还不是绝对的，消费者也不要盲目的怎么样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这倒是对的。 当然呢，辣椒虽然是有益健康，不过专家也说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长期食用的，比如说产妇、12岁以下儿童、老年人，还有胃溃疡啊、胃出血呀、慢性胃肠病等胃肠功能消化不好的人，这些人呢，在食用辣椒的时候就要谨慎。还有就是患热性病，像痔疮啊、皮炎啊、结核啊、慢性支气管炎啊、高血压等疾病，或者是肠胃消化功能都不好的人，这也不适合大量的食用辣椒。 说这个短期食用辣椒对身体有好处，可以加速机体的新陈代谢，促进肠道双歧杆菌啊、乳酸菌这样的有益菌，抑制像大肠杆菌啊、肠球菌啊这些有害菌的生长，促进机体各系统组织的更新，进而呢可以促进机体健康。如果长时间的吃辣可能会对肠道健康产生影响，因为辣椒的辛辣会刺激到三叉神经，进而引起一些个不适的症状。辣椒在机体不能被完全代谢的时候会蓄积，从而增强这种负面的影响。 还有是我们的专家哈，我们的专家也说了，从营养学的理论角度来讲，只要均衡搭配，几乎所有的人都适合吃辣椒，没有体质区分。但是常见的患有什么痔疮啊、然后痤疮啊、咽喉炎啊等等，这些人是不适合吃辣椒的。传统中医认为吃辣椒容易上火，在一些干燥环境或者是体质较差的人群也是不宜大量食用辣椒的。 所以说到归其，这东西还是因人而异。 没错， 有些人吃了辣椒以后就会有反应，比如说长痤疮啊、上火呀、有些人呢承受不了太过的辛辣，有慢性咽炎的人吃了不舒服，这些人的体质就不适合吃辣椒。但是即便喜欢吃辣椒的人也要注意节制，适可而止。另外呢，人是否长寿啊，还是说它原因很复杂啊，有基因的问题也有环境的问题。你别说我只要吃个辣椒甭管别的我就一定有益长寿，那也不一定。 对，这辣椒又不是唐僧肉真能长生不老吗？ 唐僧要那么辣的话，不知道妖精敢不敢吃呢。那这是给大家讲一个啊，辣椒这个东西有好处。就是国外的研究认为它有益于健康，以前我们也讲过相关的一些信息。 对对对， 辣椒素什么的还是有益于健康的，对吧？但是呢，这个跟 跟环境跟体质是有关系的。 你看我身边就有特别爱吃辣的人，就同事 啊 坐我旁边、他就特别爱吃辣，无辣不欢一个小男孩，但是他胃又不好， 你看 他就进行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他比如说胃出现问题了，吐了，或者是直接就是腹泻了，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说，哎呀这两天我要克制，我不能吃辣的。我就跟他说，好，那你就吃一点粥啊之类的养养胃啊什么的。他说嗯好。过了两天胃好了，又去吃辣的了，又把胃吃坏了， 这孩子 如此反复。其实有的时候人喜欢吃辣的，但他又不适合吃辣的，这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那你只能说这是对他的一个惩罚， 把胃给吃坏了都啊。 啊，听众朋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天天养生啊，您自己有健康问题，抓紧时间打热线发短信，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来告诉我们。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651-5-0099,651-5-0099,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 1062-8821-927, 1062-8821-927。 是。下面呢，听众朋友，是我们的健康问答，我们要回答昨天节目里听众提出的健康问题了啊，来听我们今天的 健康问答。 健康问答。 好，健康问答，我们来看昨天的问题。上来有两个问题，就跟牙有关系的。 这我都有经验的， 真的。 3768他问啊，说拔智齿的时候是在长多大的时候拔掉的呢？你们多长时间洗一次牙呢？洗牙真的能洗白吗？有不适合洗牙的吗？那拔牙和洗牙都能报销多少钱呢？一系列的问题哈，都跟牙有关， 都跟这牙有关系啊。洗牙拔牙这个事情啊，你要说拔智齿的时间，说它长多大再拔，这个啊没有一定。 这个我一般都是因为我上牙下牙都拔过智齿，我是因为疼了， 对， 我已经感觉到它在侵犯我好的牙齿， 是 原本的牙齿的时候， 嗯， 我才意识到哟，我的智齿可能已经长出来了。 对， 这个时候去医院，医生已经说了，说其实它影响你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对 对, 对， 如果你要再晚点的话，它真的已经破坏你前面的牙齿了，就补不回来了。 其实啊，这个原则上呢，还是应该说早拔比较好。 没错， 它不会对你这个好牙呀产生任何的影响。 对， 因为有些人的这个智齿是横着长的，你知道吧？ 基本上下边长的智齿，叫阻生齿啊，他们叫。是没有正常长的，就长的全是歪的。 对， 要不就是往前头长，要不就往歪了长。 所以它这个对你的好牙，那28颗牙当中的，就尤其跟它挨着的那个牙，它是有影响的，弄不好它会把你那个牙给顶坏的。 对， 很多人呢都是在出了症状以后 采取， 就像你疼了，那叫什么呀？冠周炎，就发炎了， 发炎了，没错， 很疼的，哎，才知道哇，现在这个智齿在 长 乱了， 它 要萌出了，要萌出啊， 嗯， 也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不萌出， 对啊， 有些人可能挺早十几岁他就萌出了，是吧？你萌出一碍事儿，你就赶紧把它拔了，那么有些情况下，就是你在看牙的时候啊，你应该照一个片子， 对，都得去照一片， 哎，你照一个牙片，你看一看你那个智齿是怎么长的，然后听一下医生的建议。有些人医生及时给予了他建议的话，他也不一定照医生那办，他永远是要等到说有了事儿了， 疼的不行 了，他才去看， 影响正常生活了。 然后大夫说，那你这不拔不行了，那他才拔，对吧？那么如果发现你有这个智齿的话，你可以听一下医生建议，医生是不是建议说你现在就可以拔？如果说咱们就从未雨绸缪的角度来说啊，医生建议你拔，那么你就拔。拔有几个好处，第一，它不会得冠周炎，不会得这种冠周炎，你知道吧？疼，很疼的。 对 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就不会把你的好牙顶坏。 没错， 这个把好牙顶坏很麻烦。还有，你觉得你刷牙什么都挺好，怎么会龋齿呢？那怎么会龋坏呢？其实，你这个最里边那颗牙发生龋齿龋坏，可能就跟你里边那个智齿它在动有关系。有时候它会把你那个好牙给顶坏了，然后它出来了。 没错。 啊，那么医生有时候说中间有个洞。怎么办？那就看看那智齿它能不能过来一点，但这需要时间。你可以不拔那个，这个时候反正智齿也萌出了，你可以不碍事的话，你可以不拔它，但是它可能已经把你那个好牙给顶坏了。 反正举一例子吧，就是我们身边有同事，他是一直就忍着就不拔，他害怕。后来呢，就直到那个智齿横着长，把他前面那个牙生生给顶了一个洞， 对， 就顶了一个小小的洞。当时没觉得什么，现在就越来越严重了，已经到了有点漏神经，就疼得不行， 疼。 最后去医院，不仅把后面的智齿又拔掉了，他前面的牙还要打什么？打 什么东西，反正他那天给我讲，他说我等于挨了两茬罪。 对，这确实。所以照片子如果发现你有智齿，大夫认为你应该拔，不留后患的话，那您可以接受大夫的建议， 果断的把那颗牙留在医院。 当然不是说非得一次性把它全拔了，那但是你应该考虑一颗一颗的把它都收拾掉，这样的话你最踏实，对你的好牙没有影响。最重要还有一个问题，我就在想一个事儿，因为我也拔过智齿，知道吧？说一旦在一个缺医少药的地方，他犯病了，你怎么办？ 嗯， 你的明白？ 出差的时候？ 对呀，比如你到西藏，你去爬珠峰， 爬着爬着牙疼， 珠峰大本营，本来你还想欣赏一下，嘎叽给你来一疼，你看你怎么办？你找大夫你都没地儿找， 嗯。 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讲哈，这个就是说，如果发现有这个智齿，应该把那就尽早把它收拾掉。 嗯， 这样是最好的。 对 啊，不要非得等它动了， 没错， 在萌出的时候给你找点麻烦，那就不好了。 嗯，这是3768问的关于智齿的问题哈，他还有问题问多长时间洗一次牙呀？真的能洗白吗？有没有不适合洗牙的呀？ 嗯，洗牙的问题啊。至于说多长时间洗一次，我们说了多少次，原则上是半年。 一年啊？ 半年。 是半年啊？ 对，大夫原来跟我说是半年。 我那天是跟那个口腔医院的人聊天嘛，他就说大部分的人是一年洗一次。 嗯。 什么人半年洗一次呢？就是看你的这个牙石生长的这个快慢。 嗯、对。 有的人他说哎，有的人俩月这个牙石就又长出来了。 有这个问题。 所以有的人他是因人而异的。 对。 平均下来半年到一年洗一次是正常的。 对。对，基本就是这个意思。哈，但是我们现在严格按照这个要求走的人有多少呢？ 我 行， 就今年洗了， 好歹有个榜样，好合着就今年洗了。 对， 所以你就把握这个原则吧，半年到一年吧，这个要根据自己情况。真的，每个人牙口是不一样的，绝对是不一样的。 嗯， 有些人那个牙，他那个结石啊什么的，就是容易比别人长。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你很明显的是，有的人比如说他唾液多， 嗯， 他口水多，他口腔一直是很湿润的。有的人你看他永远是那种嘴唇干干的， 嗯， 里面也干干的， 嗯， 这样的人他的长的牙石的这个速度就没有那个口水多的那个人长得快。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原则基本上是半年到一年啊。真的洗白就是看你怎么理解这个白，牙本身的颜色。 是变不了的， 哎，它不是绝纯白的，你知道吧？ 嗯， 有些原来我们看到有些宣传什么亮白，哎呀，那小牙一张开一看，好家伙，蓝娃娃的白，你知道吧？ 蓝娃娃的白是个什么白？ 原来我有个同学， 哦， 他去用那种方法弄过，但是后来说那种方法其实对牙本身并不好，因为你的牙的本身它绝对不是那么个白法的， 哦， 它是微微带黄的， 嗯， 所以洗。但你注意一个问题啊，洗牙的根本上不是为了说把牙洗得比正常情况下还要白， 嗯， 你知道吗？ 它跟洗脸不一样。 对，因为有些人这个牙黄啊，它是有原因的，譬如说抽烟， 哦， 譬如说喝酒， 喝茶， 对对，喝茶，对吧？ 吃橘子， 对，它跟这些东西有关系，这个东西能洗下去一点， 嗯， 但是你牙本身的那个黄色，它是洗不掉的哟，是不是？ 嗯，因为 洗牙不是为了。根本上不是为了白， 对， 你知道， 洗牙本来就是为了清理您牙周围的这个叫牙菌斑、 牙菌斑 以及牙石、 牙结石啊，主要是被这些去的， 对， 不是说你那个美白意义上的那个目的， 这就有点像什么？我们洗头， 嗯， 我们洗头为了把这个头发这油啊都去掉，都给它洗干净， 嗯， 但你没有说我洗头，我希望把我头发洗白的。是吧？很少有把头发越洗越白，越洗越浅，颜色越来越浅，它不是这个道理。 没听说过， 嗯， 哎，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啊，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洗牙是一种治疗，你知道吧？是为了健康的，啊，它不是为了说什么，就是像整形一样的， 嗯嗯嗯， 不是为了 正畸哈， 不 是，不 是为了那个是吧？啊，那你说报销的问题是这样，拔牙报，洗牙不报。 对对对，是的。 但是这个问题在哪儿？要跟3768讲啊，不要因为他这个洗牙不报你就不洗。 嗯， 你花那点钱给你带来的健康益处，比你省那点钱不去洗，你算算吧。 对，你想有些人他五六十岁的时候就牙都不行了，就只能换上假牙了。 对呀。 但如果您能保持，比如说半年到一年洗一次牙， 对， 您这牙可能到70多岁还是您自己的呢。 对。你说你那100多块钱，你买得出几十年的牙吗？ 现在洗牙可不止这钱了， 不止吗？ 是的。 哦，这我可能 你要去个三甲医院那300块钱了。 哦，真的 啊？是的， 这是我很久没去了。 那我都到哪儿洗去了？ 您自己洗的是吧？ 我大概是几个月，大概是两个月以前刚洗的。 对，咱俩差不前后脚嘛。 对对对。那这就跟3768这位朋友讲啊，如果说不是真的那么紧张的话，这点钱该花是值当的。 嗯 啊，值当的啊。3768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健康问答，健康问答，你来问来我来答，健康问答，健康问答。你来问来我来答， 您来问来我来答，这就是我们的健康问答啊！我们正在回答昨天节目里听众提出的健康问题，我们来看下边一个吧。 发现大家最近对牙关注的很多哈。2152，53岁了，女，她说牙疼一个月了，吃中药活血止痛也不好， 就这个陈述。那我就要说2152这位朋友了，谁告诉你吃中药活血止痛就能治好牙呢？如果吃一个中药就能治好牙，那我们的牙科医院还有必要开吗？那给谁开的呀？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您牙疼了一个月您都没有想过到专科医院去看一看啊。当然了，可能有各种各样我们想不到的原因啊，如果是有这样的原因呢，我们尽量理解，可是我们理解不理解对您来讲有意义吗？疼的是您呢，对不对？为什么要耗这一个月就不肯到专科医院去看一看呢？啊，所以我跟您2152这位朋友讲，你这问题不要再问我了，也不要逮谁问谁了，直接去这个专科医院或者说医院的口腔科，让大夫给你看看你到底怎么了，别在这儿自己忍着了，咱好吗？多难受。好吗？ 牙疼不是病， 对，所以 疼起来真要命。 所以像2152这种问题没有什么可回答的，真没有什么可回答的啊！没有大夫给你看，人家能跟你说什么？你这不看是不是啊？赶紧去看吧，别扛着啊。 健康问答，健康问答，健康问答，健康问答。 我们下面还有一个问题， 1697刘女士，她问啊，孩子散瞳之后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这个倒是没有什么更多的，就是不要在那个光线太强的地方待，要待的话呢你遮着点儿，戴个墨镜之类的， 或者把那边的镜子用什么黑的那个布给它遮住，是吧？ 那多费劲呢。那所以就是不要待在这个光线太强的地方就可以了，这就是他需要注意的啊。好，那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回答了昨天节目里听众提出的健康问题，今天问题呢我们说了是要在下周 一 来给大家回复，好吧。那就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去是我们的 爱家故事联播，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爱家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明天是周日六，后天是周日，是吧？ 对。 那我们这个栏目稍有调整，我们上半段有健康新知道， 养心故事，天天养生。 对，我们下半段呢，在六日给大家安排的是健康文摘，好吧？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再收听我们的健康 喜来乐。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天见。 春天过了是夏天， 夏天过了是秋天， 秋天过了是冬天， 冬天过了又是春天。 无论是春天还是夏天，无论是秋天还是冬天， 我们祝愿您， 我们祝愿您 快快乐乐，快快乐乐， 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 健康喜来乐。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